你好，我是刘新宇律师，欢迎收听我的播客频道，像律师一样思考。在这里我将分享我个人的一些职业见闻以及法律知识，希望可以帮助你在生活当中规避一些法律风险。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要谈论的话题，网络诈骗。谈及网络诈骗，相信每一个人都不陌生，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甚至是我们本人都可能曾经遭受过网络诈骗。但是今天呢，我将更加具体和全面地帮助你了解网络诈骗团伙的运作模式。首先呢，我讲一个比较典型的网络诈骗的形态——网上赌场。在日常生活当中，当你在浏览网页、打游戏，还有观看下载电影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足够的留心，你就会看到这样的广告语：澳门网上赌场，性感荷官在线发牌。类似像这种网上赌场，大多将中国大陆地区的人作为主要的诈骗对象。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大陆地区人口基数很大，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实施这类网络诈骗的犯罪团伙，他们的首要分子或者领导人往往都是大陆人。这些大陆人往往在大陆都有犯罪前科，他们潜逃出国后会选择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一些欠发达的东南亚国家成立公司，租赁房屋，招揽团队人员来实施网络诈骗活动。近年来，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在很多的东南亚国家兴建起了不少有中国资本参与的产业园区，这些园区里面有饭店、有理发店、有洗浴中心，有一部分呢，慢慢发展成一个独立、封闭的小王国，渐渐演变成了网络诈骗的温床。现在越来越多的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高科技、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集团化的特征。在这个犯罪集团里面呢，有执行团队和后勤保障团队。营销团队呢，负责编写网络诈骗话术的剧本，去盗取或者购买收集犯罪对象的个人信息。必须承认，目前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机制还是不够健全。比如说我们的出行信息、居住信息、联络方式等这些个人信息经常被泄露、窃取，或者以特别低廉的价格被售卖。除了营销团队之外，下面我要重点讲一下执行团队。所谓执行团队呢，就是具体负责来实施诈骗行为的这些人。但与管理团队、营销团队的人可能有所不同的是，执行诈骗的人当中很多并不是自愿加入，他们也是被害人，也是被骗到东南亚这些国家，然后被限制人身自由，被迫从事诈骗行为的。刑法上称之为胁从犯，就是被胁迫加入到犯罪团伙里来实施诈骗的人。在疫情之前呢，网络上有很多打着海外招工的名义，高薪聘请一些大陆地区的务工人员到东南亚国家来从事劳务。这些广告里面会承诺一个月可以给到1800美金、2000美金甚至更高额的劳动报酬，而且还会说可以报销往返机票，可以先实地考察一下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如果不满意可以不签合同。面对这么诱人的条件，很多人都会上当受骗。有些人觉得大不了来东南亚旅游一趟，那也不用出任何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落入了诈骗的圈套。但让这些人想不到的是当他们落地到达东南亚之后，往往会立刻被这些犯罪团伙控制起来。基本上呢，就是从机场派车直接把这些人拉到我刚才所说的实施犯罪的这些产业园区里面。这些园区往往都建有3-4米多高的这种高墙，在高墙之上还安装了高压铁丝网，门口也都是荷枪实弹 你的武装人员来把守。也就是说，当这些被骗到东南亚进行劳务输出的人进到园区之后，他们就立刻丧失了人身自由，护照会全部被没收，而且犯罪团伙会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到这里来就是来实施诈骗的，如果你不配合，那就是无止境的殴打和拘禁，直到你服从团队的命令，去从事这个诈骗活动。这些人呢，如果说持续的业绩不好，那除了被殴打之外，还很有可能被，当成人口买卖的这样一个标的，被转卖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刚刚提到啊，一开始会承诺给这些人有高额的报酬。当他们从事诈骗活动之后呢，如果业绩特别的好，那么的确，可能在所有人的面前给这些人发大额的奖金，来以示激励。如果做不出什么业绩或者业绩平平，那么扣除吃住的相关费用之后，剩余发到手上的钱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有的甚至还会倒欠犯罪团伙的钱。当你慢慢融入到这个犯罪集团之后呢，这些人就会被迫要从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开始下手。如果你实在骗不到什么钱，那么你也可以选择把你的朋友骗到这里来，他们俗称叫抓交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可以换得自己的人身自由。以上呢，就是我比较了解的网络诈骗的通常的运作模式。还有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这些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呢，他们在实施诈骗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搞到很多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三和大神，那类似像这种人，他们就是把自己的身份证原件变卖之后呢，还有银行卡变卖之后呢，往往被这些犯罪团伙用来从事诈骗活动，这些人的银行卡就成为了转移赃款的工具。公安机关如果要冻结赃款的时候，往往就发现，诈骗的款项早就已经被转了5手或者6手，很难去跟踪这个款项的这个流转。这也就是为什么打击网络犯罪非常的困难。在去年年初呢，中国警方和柬埔寨警方就合作，共同在柬埔寨的金边地区捣毁了一个网络诈骗团伙。除了在柬埔寨的金边地区，在柬埔寨的西港，除此之外，还有缅甸，臭名昭著的 KK 园区，这些呢都是实施网络诈骗特别活跃的地方。通过以上这些讲解呢，我相信大家对网络诈骗的运作模式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和感受，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下一期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著作权合理使用的问题。最近几年，我们在抖音、快手还有 B 站里面，经常会看到电影解说或电视剧解说的短视频内容。那么在这些短视频里面呢，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著作权侵权的问题。有些人也特别的感兴趣，曾经跟我咨询过，他们也想做一些类似电影解说的这个 UP 主，想问一下，进行这样一种视频的解说和创作，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那么下一期呢，我就跟大家一块儿讨论一下，关于电影解说、电视剧解说里面可能涉及到的著作权的相关的问题。那么好吧，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拜拜。